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目前世界上还有许多人们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而这种超自然现象更是具有着某些神秘的色彩。今天要跟大家讲述的是世界上十处超自然的地方，其中有些地方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为您详细的介绍过，那么这些地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不再为您详细的介绍了。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个超自然之地叫做间歇泉。话说在我国西藏雅鲁藏布江上游的达格加地，有一种神奇的泉水，间歇泉。间歇泉的泉水涓涓流淌，在一系列短促的停歇和喷发之后，随着一阵震人心魄的巨大响声，高温的水汽突然冲出泉口，即刻扩展成为直径两米以上、高达20米左右的水柱，柱顶的蒸汽团继续翻滚腾跃，直冲蓝天。它的喷发周期是喷了几分钟、几十分钟之后会自动的停止，隔上一段时间才会再次喷发。间歇泉就是因为它喷喷停停、停停喷喷而得名。说完了神秘的间歇泉，下面为您介绍神奇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可算得上是世界上最为神奇的地方之一了。那么您看过杂技表演艺术家布朗廷在尼亚加拉瀑布的奔腾激流上方160英尺高处架起长达1000英尺的钢索，成功地空着双手走过去吗？您看过他蒙上双眼，头套口袋，也同样成功地走过这1000英尺的钢索吗？您看过一个同样的人踩着独轮小车过去，踩着高跷过去，背上背着人过去，坐在钢索上烹调了一个煎蛋饼还把它吃下去了吗？究竟是什么使得勇敢而伟大的布朗廷有着如此的力量呢？那就是尼亚加拉瀑布，是它给予了布朗廷伟大而神奇的力量，构成了部分加拿大与美国的边境线。将纽约州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分开的尼亚加拉河从伊利湖向北流向安大略湖，全长将近30英里，面积为25万平方英里，并成为了这些湖的通畅的出口。它的最大水流量达到每秒钟25万立方英尺，十分令人敬畏。这条河被草莓岛和格兰德岛劈开分成三段，头5英里只有一条河道， 向东的美国河道有15至16英里长，向西的加拿大河道则较短，只有2英里至3英里长。在格兰德岛后，两个河道又合并到一起，再流过3英里，就到了举世闻名的尼亚加拉瀑布。尼亚加拉瀑布的形成在于不寻常的地质构造。在尼亚加拉峡谷中，岩石层是接近水平的，每英里仅下降19至22英尺。岩石的顶层由坚硬的大理石构成，下部则是容易被水力侵蚀的松软的地质层。激流能够从瀑布顶部的悬崖边缘笔直地飞泻而下，正是由松软地层上的那层坚硬的大理石地质层所起的作用。更新世时期，巨大的大陆冰川后撤，大理石层暴露出来，被从伊利湖流来的洪流淹没，形成了如今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通过推算冰川后撤的速度，瀑布至少在7000年前就形成了，最早则有可能是在2.5万年前形成的。神奇的尼亚加拉瀑布成为了世界上许多探险家想要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的神奇还会在以后的日子当中不断的上演。 地球是伟大的，除了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之外，还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是地球还有很多超自然的地方，这些地方与地球上的规律有着很大的区别。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 说完了上面两个超自然之地，下面要为您送上的是令人望而却步的昆仑山地狱之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牧人的眼中，草肥水足的地方是他们放牧的天堂，但是在昆仑山生活的牧羊人却宁愿因为没有肥草吃，使得牛羊饿死在戈壁滩上，也不敢进入昆仑山那个牧草繁茂的古老而沉寂的深谷。这个谷地就是死亡谷，它号称昆仑山的地狱之门。谷中四处布满了狼的皮毛、熊的骨骸、猎人的钢枪以及荒丘孤坟，向世人渲染着一种阴森吓人的死亡气息。这里有一个真实的由新疆地矿局某地质队亲眼所见的故事。1983年，有一群青海省阿拉尔牧场的马因为贪吃谷中的肥草而误入死亡谷，一位牧民冒险进入谷地寻马。几天过去之后，人没有出现，马群却出现了。后来牧民的尸体在一座小山上被发现，他的衣服破碎，光着双脚，怒目圆睁，嘴巴张得大大的，猎枪还握在手中，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更让人不解的是，他的身上没有发现任何伤痕或被袭击的痕迹。这起惨祸发生不久后，在附近工作的地质队也遭到了死亡谷的袭击。那是1983年7月，外面正是酷热难当的时候，死亡谷附近却突然下起了暴风雪。一声雷吼伴随着暴风雪突如其来，炊事员当场昏倒过去。事后根据炊事员的回忆，他当时听到雷声，顿时感觉全身麻木，两眼发黑，接着就丧失了意识。第二天队员们出外工作的时候，惊诧地发现原来的黄土已经变成了黑土，如同灰烬，动植物也已经全部被击毙。地质队迅速组织起来考察谷地，考察后发现该地区的磁异常极为明显，而且分布范围很广，越深入谷地磁异常值越高。人们推测在电磁效应作用下，云层当中的电荷和谷地的磁场作用导致电荷放电，使这里成为了多雷区， 而雷往往以奔跑的动物作为袭击的对象。这种推测可能是对这里连续发生的几起事件最好的解释了吧。说完了昆仑山地狱之门，我再跟你讲一讲有行星轨道数据的美洲黄泉大道。在美洲的著名古城特奥蒂瓦坎，有一条被称为黄泉大道的纵贯南北的宽阔大道。在公元十世纪的时候，最早来到这里的阿兹台克人沿着这条大道来到这座古城时，发现全城没有一个人。他们认为大道两旁的建筑都是众神的坟墓，所以就给他起了这个奇怪的名字。1974年，一位名叫修·哈列斯顿的人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美洲人大会上声称，他在特奥蒂瓦坎找到了一个适合所有街道和建筑的测量单位，通过运用电子计算机计算，这个单位长度为1.059米。例如特奥蒂瓦坎的羽蛇庙、月亮金字塔和太阳金字塔的高度分别为21、42、63个单位，其比例为1:2:3。哈列斯顿测量黄泉大道两边的神庙和金字塔遗址时，又发现了一个让人吃惊不已的情况。黄泉大道上那些遗址的距离恰好表示着太阳系行星的轨道数据。在城堡周围的神庙废墟中，地球与太阳的距离为96个单位，金星为72，水星为36，火星为144。城堡后面有一条运河，它离城堡的中轴线为288个单位，刚好是木星和火星之间小行星带的距离。离中轴线520个单位处是一座无名神庙的废墟，而这则相当于从木星到太阳的距离。再过945个单位又是一座神庙遗址，这是太阳到土星的距离。再走1845个单位就到了月亮金字塔的中心，而这刚好是天王星的轨道数据。假如再把黄泉大道的直线延长，就到了塞罗戈多山上的两处遗址，它的距离分别为2880个和3780个单位，刚好是冥王星和海王星轨道的距离。黄泉大道很明显是根据太阳系模型建造的。特奥蒂瓦坎的设计者们肯定早已了解了整个太阳系的行星运行情况，并且了解了太阳和各个行星之间的轨道数据。但是人类在1781年才发现天王星，1845年才发现海王星，1930年才发现冥王星。那么在混沌初开的史前时代，又会是哪一只看不见的手给建筑特奥蒂瓦坎的人们指点出了这一切呢？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欢迎走进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下面听我继续为您讲述神秘的超自然之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辽宁的地温异常带。每当数九寒冬和酷热的盛夏来临之际，爱幻想的人们总渴望能有一个冬暖夏凉的地方。虽然春夏秋冬的变换是一种规律，但是世界如此之大，无奇不有。在这个地方，地球上竟然有一部分幸运的人居住在冬暖夏凉的地方，这就是辽宁省东部山区环仁县境内被人们称之为地温异常带的地方。这条地温异常带一端开始于浑江左岸满族镇政府驻地南1.5千米处的船营沟中，另一端 结束于浑江右岸宽甸县境内的牛蹄山路，整个低温异常带长约15000米，面积约为10.6万平方米。夏天到来的时候，低温异常带的地下温度就开始逐渐的下降，在气温高达30度的盛夏，这里的地下1米深处温度竟为-12度，达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入秋之后，这里的气温又开始逐渐上升，在隆冬季节降临，肃风凛冽的时候，低温异常带却是热气腾腾。人们在后山的山岗可以看到，虽然大地已经封冻，但是种在这里的角瓜却依然是满叶壮肥，周围的小草还是嫩绿色的。当地的百姓大都喜欢在这个地方平整出一块地，在上面盖上塑料棚，在棚里面种上大葱大蒜，一来冬天不发愁吃菜，二来还可以创收。而经过测定，科学家们发现在这个棚中的气温可以保持在17摄氏度，地温也可以保持在15摄氏度，在这个小小的山岗上，整个冬春都始终存不住雪。还有一个具有这种特性的地方，是河南省临县石板岩乡西北部的太行山半腰一个海拔1500米，叫做冰冰背的地方。在这里，阳春三月开始结冰，冰期长达5个月，寒冬腊月却又是热浪滚滚，从乱石下溢出的泉水温暖宜人，小溪两岸奇花异草鲜艳嫩绿。地球上神秘的现象有很多，但是季节反差这么大还是很少见的。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够在这种现象中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好了，下面再为您讲一讲诡秘的幽灵岛。西方人酷爱航海，而历来航海史上都是怪事多多。在斯皮茨培根群岛以北的地平线上，1707年英国船长朱利叶斯发现了陆地，但这块陆地却始终无法接近。然而值得肯定的是，这块陆地绝对不是光学错觉，于是他便将陆地标注在了海图上。200年后，乘伊尔马克号破冰船到北极考察的海军上将马卡洛夫与他的考察队员们再次发现了一片陆地，而且正是朱利叶斯当年所见到的那块陆地。航海家沃尔斯列伊在1925年经过该地区时也发现过这个岛屿的轮廓，但是科学家们在1928年想去考察证实的时候，在这个地区却没有发现任何岛屿。而类似的情况在航海史上也不在少数。一艘意大利船在1831年7月10日途经西西里岛附近时，船长突然发现在东经12度42分15秒北纬37度1分30秒的海面上海水沸腾了起来，一股直径大约200米高20多米的水柱喷涌而出，水柱刹那间变成了一团500多米高的烟柱，并在整个海面上扩散开来。船长及船员们从未见过如此的景观，他们被惊得目瞪口呆。当这艘船在8天以后返航时，发现一个冒烟的小岛竟然出现在他们眼前。只见许多红褐色的多孔浮石和大量的死鱼漂浮在四周的海水中，一座小岛在浓烟和废水中诞生了，而且在随后10多天里不断地伸展扩张，周长扩展到4.8公里，高度也由原来的4米长到了60多米。由于这个小岛诞生在突尼斯海峡，这里航运繁忙，地理位置重要，因此马上引起了各国注意，大量科学家前往考察。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正当人们忙于绘制海图、测量、命名并多方确定其民用和军事价值时，这个小岛却突然开始缩小。到9月29日，在小岛生成后1个多月，它已经缩小了 87.5%。 又过了2个月，海面上已无法再找到小岛的踪迹，该岛已完全消失。类似的怪事还有很多， 科学家们称这种行踪诡秘、忽隐忽现的岛屿为幽灵岛。它们不同于那种热带河流上常见的，由于涨水或暴风雨冲走部分河岸或沼泽地而形成的漂浮岛，这就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幽灵岛。 地球是伟大的，除了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之外，还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是地球还有很多超自然的地方，这些地方与地球上的规律有着很大的区别。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 上面说的是大家比较陌生的超自然之地，下面给大家说的是咱们节目以前曾经介绍过的一些地方，所以会给您介绍的简略一些。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国的神农架。神农架位于我国长江与汉水间的川鄂交界地带，有着华中屋脊之称，面积3250平方公里，林地占85%以上，平均海拔1700米，最高处达3105米，有多种气候类型。提起神农架，人们不能不联想到野人。从古至今，大量关于野人的记载和野人的传说让人难辨真伪。1977至1980年，有关部门组织了2次大规模的野外考察，搜集到大量关于野人存在的证据，如野人毛发、脚印、粪便等，还发现野人住过的竹窝。考察结果似乎向人们昭示着，神农架的确存在人们所说的野人，他们是一种不为人们所知的奇异动物，但是很少有人能看到真正的野人。也许在未来，人们会破解神农架野人之谜。下面跟大家聊一聊我国沙漠当中的魔鬼城。这是一个杳无人烟却又热闹非凡的城市，当晴空万里、微风吹拂时，人们在城堡漫步，耳边能听到一阵阵从远处飘来的美妙乐曲，仿佛千万只风铃在随风摇动，又宛如千万根琴弦在轻弹。可是旋风一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那美妙的乐曲顿时变成了各种怪叫声，像驴叫、马嘶、虎啸，又像是身边婴儿的啼哭、女人的尖笑，继而又像处在闹市中，叫卖声、吆喝声、吵架声不绝于耳，紧接着狂风骤起，黑云压顶，鬼哭狼嚎，四处迷离，城堡会被笼罩在一片蒙蒙的昏暗中。这里就是新疆著名的魔鬼城。究竟是谁建造了它？那无数奇异的声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科学家在经过实地考察后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封城说。实际上魔鬼城就是一个封都城，并没有什么鬼怪在兴风作浪，而是肆虐的风在中间发挥着作用。魔鬼城的种种现象都可以由地球科学的风蚀地貌来解释。在气流的作用下，狂风将地面上的沙粒吹起，不断地冲击和摩擦着岩石，于是各种软硬不同的岩石在风的作用下便被雕琢成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形状。说完了神秘的魔鬼城，下面再为大家讲述一下百慕大神秘三角区。百慕大三角区位于北大西洋西部，是由7个大岛和大约150个小岛以及一些礁群所组成的群岛。它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是神秘莫测的海域，在这里先进的仪器都会失灵，而人员一旦遇险则没有生还的可能。这里被称为魔鬼三角，是一个令人恐怖的神秘之所。虽然现在有些科学家猜测先进仪器的失灵和飞机的失事与磁场有关，但是这些都是猜测，还有待进一步的科学证实。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举世闻名的埃及金字塔。小时候用积木搭起一座座宫殿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要把它搭成一座高达数百米的巨大建筑呢？如果让你用每块重达数十上百吨的巨石来搭建它，你又会如何做呢？在北非埃及的尼罗河畔散落着80多座金字塔，成为了世界8大奇迹之一。胡夫金字塔是其中最高的一座。金字塔用巨石砌成，石块之间不用任何粘着物，